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本土论坛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咧就呢个话题咧，我谂就同呢个气候有少关系吓，就唔应该气候，应该气温。 总之系冻嘅时候，有啲嘢系。啱相反要做嘅，即係當然唔係食野味，唔係補身，唔係食蛇羹嗰啲。 嗱頭先陳文講得好啱，係相反嘅。個相反嘅情況，首先我講講先啦。今日咧其實就唔係好凍嘅，今日都仲係好熱啦。你見我著呢件衫都係好輕鬆係咪？咁但係聽講下禮拜咧就會急凍啦嚇。咁但係咧就大家知道啦，其實呢即係十幾年啦，就全球氣温就即係上升，咁暖化 暖咗幾度啦，平均。 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咧，基本上咧我哋要真係感受冬天。其实就已经慢慢越来越难嘅啦，冬天嗰、那个即系佢真正嘅即系嗰个时间咧，可能都系讲紧即系都唔够三个礼拜，系咪啊？咪秋天更加少啦， 全唔见咗啊！ 秋天就唔见咗， 春天好短，秋天又全唔见咗，忽然间又冬天啦，忽然间又夏天。 系啊，对我哋呢代人嚟讲咧，其实我哋对嗰个周边嘅气温咧，我哋嗰个敏感度相当之高嘅，吓湿嘅时候我哋有觉。我唔知道希望到我老嗰时冇咁大镬嘅，即系如果一到老咧，即系听讲话有啲预知嘅，就系咧预知天气几时会冻啊，几时会湿啊咁啊，我希望我唔会啊， 关节痛嗰啲 系啊。咁但系咧就譬如话天气一冻咧，阿陈文头先讲到啱啦，我哋就要做啲以前我哋细个就去做啲相反嘅嘢。咁举个例啦，即系我哋去啲即系好冻嘅地方啦吓，即系其中一个咧就去大屿山啊， 系啊，我都去过 睇日出，系咪凤凰山？ 凤凰山顶 系咪 好艰难嘅？要朝早四点钟就要开始喺啲通常喺寺庙嗰度就要出发噶啦。 呢个咧就我知点解我哋会拣呢个原因就系、是、我哋想对照下其实而家今日细路仔个成长嗰个情况会点样吓？咁我哋嗰个年代咧，其实有几样嘢我哋好热衷去做。就算唔熱衷咧，因為即係呢個朋友之間嘅壓力，所以呢個英文講嘅 peer group pressure。 未去過，多堂未讀過中學咁，未去過野外露營咁。 係啊，怕打俾人笑老土啦咁樣。咁於是乎咧，當年咧我哋會做即係幾樣嘢，就係頭先陳文講啦，會去 camping 啦，去露營啦。咁另外帶埋個吉他去嘅。 嚇 無論你識唔識彈都好啦，就 除咗係開著個收音機聽歌之外，就自己跟住唱咁樣圍住堆火或者喺個營入邊。 咁我諗呢嗰个係我哋嗰个年代嘅卡拉 OK 吓、咁但係呢就即係卡拉 OK 象征住呢个即係科技嘅发展呢，好多嘢你唔需要做。咁、以前呢你都要学一下啲乐器啦， 起码要有一个人识啦，即係识乐器或者识简单吉他嘅人都会係大家受欢迎，因为佢就靠佢係佢唔係未必係主音歌手，但起码佢弹个旋律大家跟住唱。 另外一样嘢呢就我唔知道今日係咪都好少人玩啦，咁另外就係口琴。口琴咧就因为咧事实上太容易啦，你真系好容易买，咁咧就大家攞咗嚟吹下，咁就可以学到啦。即系我听讲都几易学 的，几易睇个简谱啦。同埋嗰阵六十年代有唔知梁日升， 系梁日升 喺个香港电台度傍晚五六点就会教吹口琴嘅。 系啊，咁我自己亲身去听过咧，就香港口琴都其实都唔系好风行，但我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睇佢哋表演，即系当地嘅华人啦，咁啊事实上相当之好嘅弹得吓，吹得即系相当好啦。咁但系呢啲咧就随着呢个科技嘅发展咧，而家就全部可能都即系淹没啦。因为甚至去到依家咧，我自己睇到咧有电脑程式可以喺嗰个 iPad 上面弹吉他嘅。咁就冇办法啦吓，即系 冇咗个乐器嘅意义啦。即系当然亦有乐器意义，但系冇咗嗰个质感啊，控制声调嗰啲咁嘢。 系啊，嗱咁呢个咧，即系呢个发展咧，其实就同我哋今日要讲嗰样嘢咧，就即系相当之大嘅对比。 咁頭先阿陳文提過啦，就以前我哋好熱衷去郊野外去。即是露營，咁呢個露營呢就其實都係揀特別嘅時候，譬如呢個月啦，或者係再凍少少咁樣，咁我哋就特登要去。咁我記得我自己一次去呢就差唔多係零度，咁就即係幾好玩嘅嚇， 要帶好多地石啦，但係其實都冇用， 唔係凍到瞓唔到， 根本就係硬又硬又凍咁， 係凍到瞓唔到嘅。咁我唔知而家啲小朋友有冇經歷過呢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是唔好夠暖，其次係咪食唔飽？食唔飽呢、這個感覺咧，就其實我若干年前都係幾年前，我喺大陸同啲農村出嚟嘅人傾過咧，佢哋成長嘅時候的而且確係經歷過嘅，係食唔飽， 飢餓， 飢餓啊！我諗喺香港嚟講咧，就呢個感覺咧，就算你有咧，都唔同。即係嗰種咁嘅感覺，因為咧以前咧都有多，譬如話去咩飢餓廿一，即係一段時間啦。 說明會 做呢， 但係八十年代 係啦。但係我話俾你點解唔同咧？個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咧，喺嗰啲地方咧，你飢餓唔知你過咗呢、這個即係若干嘅時間之後，係咪真係有得食？如果你香港，你會肯定一樣嘢，就係我過咗呢個時間，或者廿個鐘頭，或者甚至48個鐘頭，佢肯定有得食嘅， 大食一餐。同埋以前我哋年我哋童年嘅飢餓就唔係話屋企冇糧食，只不過阿媽煮咗兄弟姊妹多，一下就食曬啦。咁跟住等下一餐咁樣定時食嘢，咁中間嗰啲零食又唔係好多咁，同埋多換我多跑動啊，多跑動同埋喺個氣温亦低啊，消耗大 啦。咁呢個咧就所謂嗰、那個即係一子家庭嗰個問題，nuclear family 個問題嚇，你唔會同啲兄弟爭嘢食啦，至少冇嗰種要食得快、要食得多嘅動力啦。而家 我屋企都有啲係零食係多得滯，有好多過期，唔知點算，如果自己食咗，以前邊會有啊？以前所有嘢買翻屋企都一陣就唔見曬 啦嚇。咁你就會對嗰啲係極度珍惜嘅嚇。咁而家成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咧，唔好講問題啦，即係嗰個唔同嗰個感覺就係、是、好多嘢你唔會珍惜。因为太过充裕，咁你唔会觉得嗰啲嘢好重要啦，咁所以以至到玩具啊、纸张啊、书籍啊，其实大家都唔会谂过系好镜石啊。镜石呢两个字，我谂都系我哋呢个年代嘅人讲。 镜石 悭啊！哇，咁最重要一样嘢，我今日想讲咧，就系咧，我唔知道大家年青一少少嘅朋友唔知道香港以前有一样嘢叫爱丁堡奖励计划， 爱丁堡公爵纪念佢，纪念爱丁堡公爵 嘅。系啊，咁嗰阵时候咧，我就冇参与嘅。咁但系咧，我有啲朋友，我啲亲戚参与咧，我就攞咗佢个章翻嚟戴。好细个，好细个有金章、银章同埋铜章， 我都冇参加嘅计划。但系我都羡慕啲同学去参加。 系嘛？咁即系我哋两个都冇参加啦。但系嗰个咧就其实系一种嘅所谓野外嘅。有少少叫 survivalist， 即系你喺野外參與一啲即系所謂夜行嘅一啲活動。咁嗰個就即系直情要求你喺幾段一段時間之內，你由邊度行去邊度，而家夜晚行嘅咁夜晚行，大家就今日唔好睇少嗰樣嘢啦。今日我唔知啦。今日頭先陳文講話咧，而家流動電話冇覆蓋地方，你唔會去。 唔好話夜晚日頭都唔敢去，呢啲人戇居咁。以前都冇電話呢回事嘅，即係總之成班人就靠自己噶啦。同埋有時特登佢就打散佢，得翻三個人、兩個人咁樣係喺度野外露宿啊。 我唔敢肯定咧，我估計其實呢個愛丁堡獎勵計劃今時今日都應該仲有 啩。 但係我哋唔知嚇，因為可能太耐冇去跟進啲嘢啊。我亦都唔聽到太多人去講，係咪啊？ 起碼冇乜聽過啲細路仔提起呢樣嘢咧，童軍都少啊，冇話。 童軍都少嚇，慢慢。 早嗰十年都仲喺星期六日都會喺火車或者地鐵見到有童軍制服嘅細路嘅，即係肥嘟嘟啊，老啊，即係好凍嘅時候仲係著住對短著住短褲，跟住係啲襪啊包到上膝頭咁。但係依家唔多覺有啊。 我覺有，因為前兩個禮拜我見到689再著住嗰條龍童軍裝出嚟。嗱，我覺得佢好鍾情呢樣嘢㗎，哇！即係次次咧一有呢咁嘅場合咧，就佢又著咗件童軍裝出嚟，真係 點樣？呢個係個帶兵嘅。嘅遺憾啊！因為以前咧總督咧就是三軍總司令嚟嘅，咁依家變咗特首，即係 即97之後就個特首就冇咗軍權啊嘛，即唯一一個童軍總監仲係由特首擔任咁啊，我估計係咁嘅原因啦，所以特別熱衷去到俾人敬禮。 唔係，我見過好 enjoy 啊！嗱、哦，頭先你講個特區，我有少懷疑個原因點解？因為我未見過董建華同埋曾蔭權著，一兩個著嗰啲肯定即係好搞笑啊， 經典 係好經典嘅。你諗下董建華著件童軍裝，你諗下曾蔭權著件童軍裝，你諗下幾好笑？ 我哋有啲，我哋諗起70年代啊，盧海鵬扮小明，我係歡樂今宵都。 吓咁咧，头先我哋讲嗰个爱丁堡奖励计划咧，就即系后边嗰个含义系咩咧？就系、是、你成长嘅时候咧，因为香港始终系一个城市，你缺少咗一啲对野外或者对大自然嘅认识。 嗯， 咁其实即系一个人翻去大自然生活咧。在過慣城市生活的人呢，他不是那麼習慣的。咁但是呢，其實我們的本源其實都是來自大自然。咁我們即都要找回這個關係 在這裡。即是有野外求生的意義，其實也都有心靈的意義的。即是住在一些山谷地避風的地方，跟住夜晚風餐露宿咁啊，嗰類啊。咁我一路傾傾下，點解諗下我當時又唔玩童軍，又唔玩愛丁堡獎勵計劃，可能就係、是、本來就住喺山 谷。你根本就係嗰啲人， 根本就喺嗰度啦，即係摘嘢過食咁。 嗱，頭先阿陳文用一個詞用字好好啦，風餐露宿係嘛？今時今日咧，我諗即係大家都對呢樣嘢冇乜。冇乜感性嘅認識嚇，即係話你喺嗰個荒涼嘅地方嚇，面對大自然係嘛？咁你即係可能帶幾罐罐頭啊，或者即係少少嘅水去嚇，咁樣點樣去即係點火咧咁樣嚇？咁其實已經係一個學問嚟 嘅。學問啊，有時係大風噶嘛，你啲燃料又少啦，當時最高級嘅燃料就係啲石蠟，即係啲蠟。咁點樣就冇噶啦，咁之後就要執柴咁咯。但係就係好驚吹熄咗，吹熄咗要執柴，好煩啊！或者燒完咗之後就要執柴咁啊。咁另外係記得喺大嶼山露營，或者當時喺馬鞍山露營，當時乜都冇啊，馬鞍山得啲廢村嘅啫。咁就個感觸好大嘅，就係喺深夜嘅時候得一盞營燈，四周圍冇嘢，咁嗰個就係、是。咩叫文明？ 系文明， 文明嘅所在。 嗯，我就觉得咧，即系呢一个咧，一阵间我哋讲讲个求生嘅，即系嗰个意义喺边度啦。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我好强调嘅。头先陈文你讲话，希望个周围，我觉得咧，如果你野外露营咧，其实应该望望个天。即系当你有一日咧，你离开咗呢个城市吓、你望到晚上你望咧凝望星空嘅时候咧，你个全个天空都系星嘅时候咧， 当时睇到嘅，你一路去到80年代喺唔好话露营啦，喺乡村都仲系睇到满天都系星嘅，好容易睇到北斗星嘅。 嗯，咁我即系觉得呢个经验咧，其实大家即系如果系有嘅话咧。睇下會唔會改變你對人生嘅態度？我就覺得會嘅。 會 嚇嚇，好多嘢你覺得即係眼前係好重要嘅。你只要今晚望一望滿天嘅星空，星空後邊有冇救得其他嘅生物？我哋喺呢個成個宇宙入邊嗰個即係時間究竟係幾短？其实你就不会咁执着在身边一啲你觉得咁重要嘅，特别是 LV， 即系有啲感触嘅，即系起码有时即系有啲天文学知识之后，就去睇下天上面星，跟住望下我望到嗰阵，其实已经消失咗啦，因为咁多光年之后，全部可能已经爆炸都唔见咗啦。 咁嗰個咧，其實就特別對細路仔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嚇。因為咧，而家我諗即係我哋要之所以要揀呢個題目咧，一個幾時興嘅原因就係而家啲人望嘅太短，即係你一個手機已經足以吸引你嘅所有嘅注意力。佢距離你咧，永遠唔超過兩尺嚇。如果你眼力稍微好啲，唔好就更加會近好多啦。 以前睇戲都唔會坐咁近，睇戲定係坐中間，因為叫所謂叫做伊士曼七彩闊銀幕，依家冇啦咁細。 嗱，嗰個即係視野嘅距離咧，表面上係一個實質嘅數字，但係呢個係一個有象徵意義，就係我哋睇嘅嘢越嚟越短。我哋個 attention span， 我哋能夠即係。 越嚟越短，而 集中嘅时间越嚟 越，佢系跳得越嚟越快，你可以好快唔中意就睇个第二样，或者系忽然间做个第二样嘢，就揿个 pause， 揿个暂停掣，唔知几时睇翻。 即系好多嘢咧，我谂而家喺呢个手提电，即系所谓呢个手提电话成长嘅年代咧，佢只可以想象一样嘢，就系、是。 那样东西听日已经不见了。这个世界没有所谓永恒这样东 西。它可以说是更加符合人类的、那個哲理，但是不得的，因为这样的世界是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没有主流，没有一样东西强迫着你去做，或者没有一样东西规限着你，好像是 很释放，但是由于没有东西规限着你，你认识不到秩序，也都不知道怎样打破秩序，结果人就是在这种状态就无能了。所以为什么就讲回左交的东西，为什么资本主义给这么多东西，这么多所谓可能性，我真的用左交语言，这么多可能性 给你，就是使你在选这么多选择之后，你失去秩序感。 是啊，咁我用另一个方法讲咧，就系、其实佢表面上即系一个喺个互联网上面，你透过一个咁细嘅荧光幕，佢似乎俾到你一个好多嘅刺激。呢、這个刺激咧，令到你觉得以为系选择，但实际上唔系， 佢吓俾咗你咁样制定好多俾你。 嗰、个纯粹系一个即系感官上嘅刺激啊，即系令到你做一个神经上嘅反应。如果你望远少少，你望去个天空，或者你喺郊外，你望咗一个森林咧，嗰样嘢系本身 唔知嘅， 唔会咁容易变嘅， 唔会咁容易变。又话一来唔容易变，如果当佢变嘅时候，你预测唔到系乜嚟嘅，可以系只雀仔，可以系蛇，可以系鬼鬼魂，可以系山精妖怪，即系咩嘢都会谂到。即系一旦佢会变嘅时候，嗰种变系预测唔到嘅。 系啊吓，咁呢个特别喺海洋嗰啲人就会有呢个感觉啦，系咪啊吓？咁就不同嘅性气质嘅人咧，就即系有不同嘅喜好。有啲就中意去山，頭先我哋講嘅，我啲冇獎勵計劃嗰啲就去山嘅、 航海啲仲犀利， 航海有另外一個即係感受嘅。咁但係兩樣嘢其實喺年青嘅時候或者細路仔嘅時候咧，都要佢哋去即係經驗下。但係我所講個經驗咧，就唔係今時今日咧好時興嗰種即係遊樂團。嗱呢、這個就正正我哋要講，譬如愛丁堡獎勵計劃同埋嗰啲唔同嘅地方。 依家嗰啲係做靚嘅 portfolio， 所謂做靚嘅 portfolio， 跟住就多元智能。但係多元智能即係冚唪唥切割得好有效率嘅，你學到咁上下就得㗎啦。跟住就寫個成績，跟住第時就唔知加埋埋變咗乜咁嗰類啦。 嗱咁嗰個區別係咩咧？就係、舉例，愛丁堡獎勵計劃嗰啲咧，你有錢冇錢你都可以參加，嚇嗰、那個唔係視乎你自己家庭出身嘅問題。但系游学团咧就好视乎你屋企有几多钱啦，同埋你几多时间， 知唔知咩三岁又去美国嗰啲咁啊？前一排报道有个幼稚园， 系啊， 啲幼稚园定小学啊？唔知啊， 冇噶啦，而家呢个即系所谓游学呢一个咁嘅即系行为咧，系预留咗俾一啲即系有能力去付出嘅一啲家庭。咁、但系其实大家都对即系、家长对呢样嘢都好着紧啦，因为。有钱冇钱都好，你都尽可能要提供呢一个机会俾你嘅仔女。 因为有人去过，自己冇去到，唔系好妥咁啦。以前就冇嘅，以前你即系有啲亲戚喺英国，咁细路仔好咗去咗，去咗启德机场搭飞机，其他冇机会，但系唔觉得咩回事。 所以咧，嗰个问题咧就变咗咁样。如果你从嗰个爱丁堡奖励计划嗰个咧，那个竞争本身咧，就真系喺嗰个攞呢个奖章嘅人嗰部分。但是游学团的竞争就不是你自己竞争，是你的老豆老母和其他老豆老母竞争。 有没有钱来交个几万元团费或者万零元团费。 那个性质就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现在有个观察是怎样呢，现在那个就是小孩子的成长呢，是个老豆老母代替咗嗰个细路仔嘅成长，同我哋嗰阵时亲身去成长嗰个系完全唔同嘅。呢、這个系用英文讲，呢个系咩啊 ？vicarious， 即系话佢代替咗你嘅成长， 替代性，同埋系计划好晒、规划好晒，唔知计划定系规划好晒嘅人生。咁、以前细路仔嗰啲系冇人睇嘅，依家就系细细个咩两岁、三岁送去啲 playgroup， 有啲心理学家设计啲嘢俾佢玩，嗰啲我最反感嘅。有心理学家本身当然佢有个本领，但系佢唔可以设计啲嘢，就话啲细路仔系经过佢嗰啲嘢而学到啲嘢。 嗱，你讲呢样嘢咧，将来我哋要开个节目，不过唔知系咪你同我讲啊？我觉得心理学家咧，即系而家啲所谓嗰啲俾细路仔嘅 therapy 咧。其实是 cater 中产阶级的。心理学本身是一个很中产阶级的东西的。你无产阶级就不可以入科这样东西。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无产阶级就是癫狂和痴线是正常的。中产就很害怕这样 东西。我即因为这个题外话，我突然间你讲我先成的，就是说呢，譬如现在很多譬如说那些 attention disorder。 即係個細路仔唔專注啦。嗱，我即係我唔知個具體成因咩。有啲人就話，因為近年咧，譬如我哋嗰啲即係食嘅嘢啦， 有啲乜添 加劑啲啊，增闊啦，呢個其中一個 有啲科學，因為有科學根據嘛，有啲科學根據，直情有科學根據。 你譬如食得太多糖咁樣嚇，咁就會咁樣。咁但係咧喺即係我哋嗰個年代，或者我哋更加早嘅年代咧，其實咧。是很多細路仔咧，係唔坐唔定嘅，亦都中意打交嘅。我舉個例，我師傅已經係噶啦，我教我功夫我已經係噶。咁但係當其時佢冇所謂拎佢你走去驗啊，或者拎咗走去俾個心理學家測試一樣嘢。個老個媽都喝唔住佢啦。咁佢唯一其中一樣嘢就係咩㗎？即係不如你咁中意打交，你走去學功夫啦。咁啊，佢結果就做咗師傅咯嚇。咁佢同輩嘅人好多係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你無論點都好啦，你。可以讲一样嘢就系咧，无产阶级咧有无产阶级去应付呢啲儿童问题嘅方法。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唔知啦，可能即系嗰个荷尔蒙嘅分泌咧，佢而家完全冇呢啲问题，佢而家全全坐定，亦都唔会随便打交。 大咗二来就系你体力锻炼，同埋以前嘅职业好多系用体力，同埋系要应付外界好多变化，即使操作一部啤机都好，都要好醒定嘅，就系嗰样纪律会令到你消耗咗体力，同埋消耗咗个四围忙嗰啲，咁打功夫更加系啦。就系你好似系好活跃有用，但系你。俾人睇通到你嗰啲活躍嘅程度，就結果俾師兄打啫。咁所以耐咗就會適合你用下腦啦，冇亂咁喐，亂咁出招。 咁所以即系我哋頭先講嗰個，譬如話成長嗰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嘅童年咧，對我自己嘅角度睇，我覺得係個悲慘嘅童年嚟嘅，因為咧你嘅童年咧係被學校。被家長、被政府操控，完全面操控。 呢個好似我以前歐洲讀書嗰啲叫 monitored childhood 嘛，即係核心家庭出現之後就會有一個監控之下成長嘅童年，所有嘢都要 check 住有冇效果、有冇效益、經濟效益、教育效益先俾你去做，咁就慘啦。其實因為我哋到呢個年紀，我都知道好多嘢個所謂效益或者效果。老实讲，冇讲笑啦。 系呢个喺政治上嘅含义咩？喺政治上嘅 implication 系咩咧？就系咁样教育出嚟嘅，或者咁样成长出嚟嘅细路仔咧，佢系好容易接受嗰种威权嘅统治。 真呢、這个真系呢、這个，所以你好容易睇到。即係講翻上幾次講嗰啲老左翼嗰啲好大膽好衝擊嘅，新左翼嗰啲八十後九十後嗰啲做少少嘢已經壞，好似俾人睇出留低嚿垃圾，就好似覺得有罪疚感。 唔係，咁定另一樣嘢就掟個公仔，覺得已經做咗偉大嘅事情咯。 即係我即係呢個係對秩序嘅執著咯。即係佢就覺得冇咗秩序嘅話，我嗰個 identity， 我嗰個文明嘅 identity 就好似冇咗啦。咁所以我一定要維係住個秩序。但係當你要做創新、要創業、要打破秩序、要同人頂撞嘅時候，先發覺，咦？點解我唔識得講粗口啊？點解我唔識得鬧人嘅咁？係嗰類 係。唔係呢個其實係潛意識上面咧，我唔好講話阻唔阻，話有唔有啦，係對個遊戲規則有一種潛在嘅絕對嘅尊敬，即係覺得呢個遊戲規則已經 set 咗係咁樣咧。我哋冇一個理由。如果你找不到个理由，你不会推翻它。咁喺我哋嗰个年代不是咁样嘅，而系规则系人定嘅嘛。你定得，我点解唔定得咧？吓，咁点解会咁咧？就是、因为喺野外就冇所谓呢个游戏规则呢一个咁嘅嘢度嘛。你喺野外点样生存就系、是、你话点生存，你生存到咪生存到咯，你生存唔到就生存唔到啦。呢个冇所谓喺个人类社会入边嗰个既定嘅游戏规则呢个预设喺度。咁所以咧，即系话你如果系习惯喺城，即系呢一个城市生活嘅话咧。特別是你冇嗰個野外生長個即係求生個經驗咧，你會對遊戲規則呢樣嘢咧，潛在遊戲規則呢樣嘢咧，有一個潛意識嘅一個默認喺度， 唔敢打破佢， 唔敢打破 佢，起碼係驚佢，或者係打破咗之後點算咁？ 係點算咁嚇？咁嗱，即係如果喺政治上呢個咧，就會引證到點解近即係呢一排會講嗰個基本法呢、這個框架，點解係咁少人去質疑呢樣嘢？基本法是人定的嘛，基本法不是上天喺即系赐予落嚟一样嘢嚟噶嘛，基本法是呢个几个人，即系呢一个咁嘅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咁入边倾咗之后，冇咨询香港人，跟住人大常委会真系诠释佢而定落嚟嘅一个咁嘅人做出嚟嘅嘢， 点解呢个会变成一个系好似类似圣经写落嚟嘅一个哇金箍咒一个咁嘅框架，大家系冇咁嘅道德上嘅理由要否定佢咧？点解我哋要接受呢样嘢咧？又个原因好简单，就系、是、因为如果喺呢种成长经验嘅即系出嚟嘅人咧，佢会有一种潜意识嘅肯定，就系、是。呢样嘢定咗落嚟，呢样嘢系既定嘅规则，我哋就必定要遵守佢。 唔知即即使唔系几个人定到，一般嘅宪法咧系定得系定咗原则嘅啫。点样执行嗰啲系睇个议会同埋睇个民意嘅。诶、有时可以偏离嘅宪法，因为宪法嗰、那个最终系讲人权自由嗰啲最大嘅嗰几条啦。咁、其他细节嗰啲系根据大嗰几条而走嘅，所以就唔系真系要睇得咁死嘅。 系啊，咁所以我即系如果我去讲话，即系香港民主有冇希望咧？我用一个怪论，就系从今天起咧，啲细路仔无论有钱冇钱啦，都应该赶佢去呢、這个即系郊外。我谂香港冇野外，香港冇野外呢样嘢，甚至郊外。依家第二节我哋翻嚟讲，有惊有冇郊外呢样嘢都成疑。 以前有，但系都少啦。 要赶晒佢哋去郊外，要佢哋好似而家呢个 Hunger Games 咁样，要令我哋野外求生。咁咧就即系呢个就会对香港嗰个民主前途咧。大即係有幫助。 當然係你鍛鍊嗰個獨立精神啊嘛，即係我哋講現代社會之所以要將傳統嘅結構稍微鬆懈嘅或者稍微打破嘅目的，就係等到每個人個性獨立咁成長。咁所以點解以前我哋喺英國統治之下會有嗰種教育嘅，即係即使係平時喺屋企已經係野外求生啦，即係屋企人走鬼咗，自己要煮嘢食嘅，但都要夾硬係喺學校度逼你喺你最凍嘅時候冇落雨嘅時候就去野外過幾日咁，就係、是、其實係逼人獨立，逼人個性獨立，自己係做決定，為自己負責。 係啊，嚇！咁呢個我諗就即係都可以咁講啦，係殖民地政府其中係留低俾我哋。表面上在政治上冇乜含义，但实际上原来有嘅一样嘢。 佢成个现代制度咁带过嚟咁样，佢唔可以话我净系俾法律你，其他冇俾你唔得咁样。 嗯，好，下一节翻嚟我哋讲讲咧，就喺、是、香港啊呢、這个所谓郊区与呢个市区之间嘅呢个越嚟越模糊嘅一个咁嘅分界啊。